第109集，真甜。 顾源白沐浴出来后，他穿上了礼衣，坐着休息了一会儿，待喘过气之后才换了人进来。田福生为他端来温茶，顾源白喝了几口才觉得舒服了些。 里头的窗口关得太紧，闷得真难受。 行宫里的工人到底比不过京城中的工事，粗心了些，小的今日就教一教他们做事。 顾元白又喝了一杯茶，呼出一口热气，等衣物整理齐全之后，才大步走出了雾气飘渺的宫殿。 圣上，若是殿中不舒适，行宫之中也有露天的泉池，在那处泡着，应当比在宫殿之中更合您心意。 哦，下次带朕去瞧一瞧。 顾元白先前来避暑行宫的时候，因为大权旁落，他没有心情享受，所以对这个行宫他并不熟悉。稍后顾元白便去了婉太妃的住处，给婉太妃行了礼。等从婉太妃处回来之后，顾元白这才算是没什么事了。他打算也给自己放两天假，除了紧要事务，其他稍后再说。避暑行宫之中有一处湖心岛，极似大明宫中太液池的形貌。岛上四面凉风侵袭，哪怕是夏日也能感受到秋风的凉爽。用完午膳之后，顾元白便乘船带着随侍的一些人悠悠朝着湖中岛而去。避暑行宫为前朝所筑，湖心岛到了金朝也跟着易了名，开国皇帝给他更名为南湖岛。南湖岛上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可顾元白这身子耐不住疲劳，在船还未到岛上时，已经随着一晃一晃的木船沉睡了过去。为了不惊扰到圣上，船只便围着南湖岛开始了一圈又一圈的转悠。等顾元白醒过来时，侍卫们大多都已面染菜色，有运船之兆了。顾元白还在醒神，有些晕乎，他揉了揉额头。船夫将船只停到了岸边，顾元白起身走了两步，差点被晃荡的船给带得失去了平衡。薛远面不改色地扶住了他，搀扶着他上了岸。他的手臂有力极了，顾元白几乎没有费上什么劲儿，已经稳稳当当地踩在了地面上。 朕睡了多久啊？ 2刻钟有余。 顾元白恍惚，不敢相信自己才睡了半个小时。他挥开薛远的搀扶，回头朝着田福生一看，这老奴已经彻底晕了，难受的趴在船旁，动也动不了。 难受的都回去歇着去。 那您， 田总管，圣上身旁还有我等在。 这 若是以往，田福生自然是欣赏薛远，薛远待在圣上身边他也放心，但在如今知道圣上有意调开薛远之后，他却不知道该不该让薛远待在圣上身边了。田福生看了圣上一眼，顾元白注意到了他的视线，随意道： 回去吧。 是。 这一批再也坚持不住的人被船夫送了回去，侍卫长也有些难受，但他却坚持要跟在顾元白的身边。顾元白带着人走到凉亭处坐着休息了一会儿，待到众人面色好转了些，他才继续带着人往前方而去。薛远一路默不作声，但弯腰为顾元白拂去头顶柳树枝叶时，却忽然开了口： 圣上。 顾元白侧头看了他一眼，薛远微微笑着朝着顾元白伸出了手： 前方陡峭，您抓紧臣的手。 侍卫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薛远的精力旺盛，所有的人都因为一圈圈的水上转悠有些精神萎靡，但薛远却好似刚刚出发一般，比睡了一觉的顾元白还要精神奕奕。顾元白收回视线，好像随口一说： 薛卿，朕是男人。 薛远知道顾元白这话是在提醒他，即便圣上身体再弱，容颜再好，也是一个天下最尊重的男人。他是天下之主，对权力有着欲望和勃勃的野心，不折不扣一个从骨子里透着强势和魅力的人，薛远怎么会搞不懂？这就是让他心底风草生长的原因。 薛远笑着收回了手。 那等圣上需要时，臣再扶着你。 陡峭的地方过后，便听到了潺潺的水流之声。一行人走近一看，就见一方清澈的浅水湖泊正在流动，微风骤起，水波粼粼。 圣上想要戏水，去去暑吗？这处就不错，瞧瞧这水流，应该只到胸口处。 一群走得满头大汗的人都异动了，殷切地看着圣上。 水温如何？ 尚且温和，圣上应当可以接受。 顾元白眼皮一跳，觉得这幕倍为熟悉，他亲自蹲下身，伸手一探，指尖入了水，却有些惊讶地朝着薛远看去。 确实是正好， 晒了一天的池水正好是微微泛热，是格外舒适的游水温度。以往热水倒在手面都察觉不到热的人，现在却连野湖中的水温都感知得一清二楚了。顾元白不由朝他放在水中的手上看去，薛远手指一动不动，让圣上看得清楚。他看着顾元白的头顶，黑发细软，但即便是再软的头发，再柔的面孔，也挡不住顾元白的无情。 老子的心都快要凉了，给踹了，给撵了，前几次还给打脸了，该做的都做了，怎么一知道我的心意就想把我调走呢？ 薛远也是人，这一次次的虽然绝不会后退一步，但也真的心情好不了。顾元白回过神，让侍卫们在此地下水凉快一番，他则是顺着水流往前走，找到了一处大小正合适的安静地方。他穿着中衣下水，来回游了几圈后就过了瘾。顾元白懒洋洋地靠在岸边，岸边的夏日黄花有不少落了花瓣飘在水面上。扑通一声，顾元白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是薛远已经脱掉了外袍入了水，他正在往深处游去。顾元白看了他一会儿，闭上了眼睛。过了一会儿，顾元白突然感觉身边的水正在晃动，他抬眸一看，薛远已经靠近了他，浪花一波打着一波，打到顾元白身边时，薛远也停在顾元白面前了。薛远伸手从顾元白脖梗上拾起一片黄色花瓣，抬手放在了自己嘴里。这片花瓣粘在圣上脖梗处也有半晌了，薛远也跟着看了半晌，此时终于尝到了味道， 真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